问你，既然与那公子情投意合，又为何与那张秋人暗结私情，双双逃走？你要与我讲。 大人， 派人下贴，明日良辰吉时，为大人与张家大小姐完婚 啊！ 启

趁得早上把婆婆教育翻两旁，三字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月做上房。第一我把香红灯贴当用，第二我一件鱼儿泡皮香，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，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酿，第六我将玉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又一双，哎呀快起来姑人为我做三周年，姑家的娘子请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林一 几岁，北面如日是我心爱人，可叹我有梦不能空。小姐 知道。 相背，两心相印，定把岁。曾所谓天下也是佛菩萨，曾从生中分两辈，相压明年曾来比东风最欧谁，那王子的爸妈也人去，王子的红军败归来，转眼永夜风景，才知道寂寞一人怎不解，一杯将军不忘语，王子叫张热公去送花，我所想是人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想爱是不能够，早知道我的名字没摆着，一路着变作两重奏，王子乔装的身份还接着做把你到底，一路风路飞，天翻地覆归人走，王子两眼快不见。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那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？ 我不知道。 那公子呢？ 那公子 一觉醒。 在苍，他自有一阙古今悲往事，这落得今生凄切相定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原是我也是失了业，望有娘子来宽恕。这不是，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良缘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。今日里难催娘子幸福事，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、尹小芳、萧雅演唱的越剧《尹派唱腔》，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